唉，第三節啦，阿昌哥， 真系要風花雪月一下啦。 屌你，唔 系你見曼聯波衫喺邊啊？ 唔係，咪住，提醒你先，支麥咧真係咁樣對好啲。同埋咧，我發覺咧，原來你啵啵啵咧係好撚響嘅。 咁樣大鑊啊？ 係啵啵啵好撚響嘅，所以動作少啲。嗱，所以咧嗱，呢支麥好嘢，淘寶貨冇記錯，58蚊人仔。呢个 set up 咧，即系我觉得唔错啊！ 我真系好捻本土噶，冇淘宝噶，系所以真系唔捻知有啲乜嘢啊！ 本土先要淘宝啊！屌，我本土大中华本土啊嘛！你就嚟叫我大中华交啦！屌，我觉得差唔多噶啦，真系今晚场波我等紧睇啊！咁点咧？你而家 攞翻件波衫出嚟 我台， 我有、啊、我谂紧。其实又讲系又好，突然之间又好沉重嘅。 你又唔令，你又讲，你又讲系换衫。 因为我突然之间谂起，因为阿曼城又系有恐袭啊嘛，咁所以就如果你又讲到真系风花雪月，一讲起，哎，例如讲波咁样，点知都好似逃唔过呢个世间上边咁多嘅灾劫或者灾厄，系咪先？咁又十嗰个仲要系演唱会，演唱会即系专系啲僆仔去睇咁样，死成19个定20个人咁样样系。咁所以 死19个伤50个。 咁所以又系即系你讲，就算讲波都发觉原来真系非常 之沉重。知唔知呢啲咩？慢狗啊！呢啲就系话俾你听慢狗啊！ 睇下点样狗啦，系咪先？你唔觉得呢条友好似卫生巾嘅咩？其实 似啊，点啫？佢立住卫生巾，我都跟住着噶啦。嗰个唔系一个重点嚟噶。最主要呢件系红衫，呢个系曼联嘅 badge。你今日算紧样点咧？你车仔，你捧咗冠军啦。 其实我依我间屋入 边 咧，我就好多件衫嘅，我就唔系。 你有冇足中杯打？ 我又有阿仙奴嘅。 你算紧咗啦，系嘛？你睇阿仙奴。 我又有阿仙奴嘅衫，我又有皇马嘅衫，纯粹即系喺呢个深水埗嗰啲排档嗰度有边件我就买边件嘅啫、啊。我又冇碰开边队嘅，但系我文台嗰个年代做过反曼大联盟啊嘛，咁所以要反曼咯，系咪先？因为嗰阵时候，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因为匪类监察院个时间就接住呢一个 系 反曼大联 盟。呢啲我 知。而反曼嗰阵时候，嗰两条主持永远都系迟到噶嘛。咁所以我哋就要坐埋落去，咁就反埋。我即系睇波，我冇乜特别嘅 preference 啊。因为我第一次睇波，我最细个睇波嘅记忆就系94年。咁94年世界杯，咁就个个都要揾队嚟捧咁样，我就拣咗对荷兰嚟捧。咁就荷兰冇谂到冠军啊嘛，藏强扶弱啊嘛，系咪先？咁嗰年睇荷兰，识个边个叫柏金，就觉得柏金好卵劲，跟住以后就做荷，即系荷兰叻啦，就 荷兰就系、是、哦吓，94年系。 荷兰啊，咁嗰年系罗马尼奥白边图噶嘛，巴西啊嘛，巴西对荷兰八强3-2。 美国世界杯系有啦，有翻记忆啦。 跟住之后咧，先至开始留意一下啲咩各地嘅联赛，系咪先？咁嗰阵时候就系讲紧有几队波嘅咩话？嗰阵时候修咸顿啊，系仲未降班之前啊，讲紧系咩比亚提嗰啲啊，系 哇比亚提简直系只野兽嚟，好嘢嚟。 系啊，跟住咪车路士咪睇呢个哈索宾州同埋呢个古装神嗰个年代。 我睇 苏拿 咯，系啦苏拿，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仲有边啲咧嗰时？ 咪见证住当年咪亨利咪咩阿仙奴咩全季不败咯，咪就系、 是、韦斯仔做队长嗰时。 2001年啊， 系啊系啊， 嗰个年代咯，嗰阵时候开始睇波，咁我睇波冇乜 preference 嘅，系 啊，咁今 晚只系咧，只系觉得咧，之后我先知道咧，原来香港啲慢狗系咁捻搞笑嘅，系即系 一啲啲慢狗好捻搞笑，唔系香港啲慢狗好捻搞笑，边一方面搞笑？ 嗱，我成日问一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系睇波，你作为一个香港嘅球迷，咁你捧一队波，咁嗰队波咪英雄是英雄了，啲球场地英雄地系咪？咁样边队波赢，咁你咪成日睇到边个踢得好，边个踢得差咧？ 我成日觉得， 但系香港人有冇必要去继承或者去模仿英国球会球迷嗰种嗰个敌对文化咧？即系要屌鸠利物浦，专门要屌鸠曼城，或者系要系即系踩鸠阿仙奴咧？你純粹論波，你做一個香港離地嘅球迷，你唔去到本土咁遠，你咪淨係捧一隊波支持佢隊波咪得咯，係咪先？ 嗱，我先講我嘅原則先。捧其他隊嘅球迷咧，我係唔會笑嘅，即係我嘅底線咧就係只係取笑啲結果、賽果。咁但係我非常之相信係你有邊個利物浦球迷唔笑曼聯今年嘅成績？即係我相信個個都笑，但係問題我相信佢哋係普遍係尊重其他球隊嘅支持者嘅。你话领队笑唔笑呢？领队都好少笑，领队多少笑咩呢？系笑莫耶斯啊，笑云高二啊，自己笑翻自己嗰啲又会。宾尼迪斯我未笑过，云加我未笑过，所以其他球队啲教练咧，基本上都唔系 OK 啊。问题就系你见到，即系我几同意嘅。如果你见到你话所谓嗰啲慢狗系周围谂住，喂，你支持车路士啊，你就系狗啦咁。 咁唔係嘅，係車路士狗就唔係支持佢嗰啲係狗，即係我意思係咁樣。咁但係你話咩敵對，我覺得最重要嗰樣嘢就係話，當你離開咗，大家唔係傾緊足球嘅時候，大家有冇嗰個互相尊重先？即係我反為比較着重呢樣嘢，就算好多利物浦球迷都係㗎，你知道我哋呢啲完全唔妥㗎啦，係嘛？咁但我話俾你聽，我身邊嘅邊個利物浦球迷咧？多南咪係咯，啊佢男朋友唔係阿馬仔咪係咯，啊啲即係呢啲咪典型嘅利狗咯。咁但係問題就係話，我哋坐埋打麻雀又好 friend 㗎喎。 你知唔知點解我其實計曼聯之後，我最憎嘅就係利物浦啊，係點解咧？因為當年咧。我知道就係董建華話自己捧利物浦噶嘛， 所以就爭 啦，所以爭利物浦咯。呢個董建華佢黑白黑人捧埋曬呢個呢就係。 屌你老味！你呢啲同頭先講你講心目中啲萬九有乜唔同嘅？一咩鳩樣？ 嗰時董建華，你諗下個 impact 有幾大先？呢一個人係咪到依家都係啦？係咪啊？你爭佢有原因嘅係咪先？ 喂，香港我依個讀書好多中意利物浦噶，你去利物浦附近讀書嘛？因為咁，但係問題就係利物浦喂。你平心而論喺高普領導之後，我覺得佢係有嗰種火啊！你問我，曼聯係有嘅，頭半季嘅一半到啦，嗰時仲係1-1-2-2啊咁樣嘅，去到有一排傷得嘅傷，又係啊嗰時大概12月打咗幾場硬仗，唔係和就輸，跟住就5-6-6啦，跟住就踢緊咗半季，都係5-6-6，去到最尾都係5-6-6，所以你問我喂？咁嘅成績係咪好？咁梗係唔係好啦？問題係第一，你睇摩連奴帶曼聯有冇實質嘅嘢你睇得到先？好簡單，你睇數字，你上咗足球網站睇到，喂，今年咧製造嘅機會咧係平均比上兩年係多好撚多，唔係分數嘅問題，而係一場波你有幾多個有威脅嘅傳送，有幾多個射門。又或者有幾日即係唔計 possession 啦，你計嗰啲先係個攻勢啊嘛。喂，你對住莫耶斯一場波射兩腳，算係點樣樣咧？斬70腳，摸腳到頭嘅，我就係唔明白點解人哋喂水晶宮嗰啲沙下球球斬撚到頭頂啊！嗰啲真係啊嗰邊個咧？那個， 但我覺得嗰時候擺到明係成班波喺度發爛渣嘅啫，喺度鳩斬啊！你叫我斬啊，我咪斬俾你睇咯，係。 分節安係啊！喂，屌你嗰啲又跑得快，你拍得又緊，腳一斬冚唪唥頭頂啊！喂，嗰啲先係波嘛！但係你曼聯以後邊有斬到頭頂啊？真係冇噶！阿乜水又斬唔到頭頂，華倫西亞斬到頭頂。嗱，曼聯而家咩問題呢？最慘就係曼聯喺費格遜年代已經係好著重兩擊，即係兩翼出擊，尤其是啲疊亞進攻。喂，嗰時傑斯、碧咸加後面加利仔、菲納仔，又或者艾雲，喂，咁你啲嘢上得切就翻得切啫。但係而家打下打下，基本上英超已經係超級體力化，你係翻唔切後面。好啦，後面嗰兩個超級體力化嘅時候咧，佢跑上嚟腳軟又出唔到波啦喎，咁啊點樣樣咧？而家 全部好似我哋踢波咁樣啊！你企喺前面之後已經叉住對腰， 係啦， 後面喺度又追啦！ 你前面 我追啦！ 你前面三四個人朗尼啊，伊巴希莫域啊，嗰啲幾個企喺度等波，你後面上到嚟出嗰啲咧，梗係嘅喎！你左閘踢邊個都好，一去到你係唔會落底嘅喎。 成班友好似咧，我哋開波之前個個爭住搶住做龍門咁樣猜咁樣，喂，我唔撚跑啊，係去做龍門。 係啊，我喺利拉沙嗰個球場成日見到呢啲咁嘅踢波。屌你！一上到去咧，嗰啲禁區頂幾個位咧，又扣翻轉頭，扣翻後邊，跟住又加翻俾中間卡維克分兩分，前面普巴分俾馬達。馬達又係嘅，去到禁區頂幾個位咧，佢又唔撚出嘅喎，又係猜翻後邊嘅，係冇突破能力嘅。咁久而久之，我見到你。根本兩翼嗰啲又唔會落底，又唔會過人，又明知你扣翻後邊，阿肥仔嗰啲慣曬腳啫，一見到波 first touch 已經傳翻俾後邊嘅，前面整下就唔入攝噶啦，你唔走入去唔攝入去噶，咁點樣攻嚟噶？咁所以喂，來屆第一樣嘢，我同好多個人都講過，第一件事你係換撚咗華倫西亞先啦，嗰個人踢唔到落去啊，唔係話佢唔穩陣啊，而係話佢落唔到底，又俾唔到波。喂，十场先望佢一场有个助攻，死啦！呢唔系现代足球嚟啊嘛。 其实你哋即系或者即系球评喺度讲话云加跟唔上潮流，其实而家摩连奴都系嘅。 唔系啊，我觉得云加好跟得上潮流啊！ 即刻突转打三后卫， 系 呢几场 输还输，即系我觉得佢系你云加系好识买人嘅。屌你谂下嗰时韦碧克喺曼联，第一唔受重用先啦，第二啊成日甩甩漏漏嘅，你去到。喂，阿仙奴都叫一个正选啦，成日出佢嘅。你谂下， 黑壁都未伤到我踢啦，好似 银河唯一嘅基奥特都要坐烂板，你都系韦碧克出，即系当然佢伤另外一件事啦。但系你又睇下第二个沙夏咁， 又是曼联买回来的，现在又是去到人地水晶宫又懂飞的，现在曼联得回哪些呢？什么水现在买回来又好像不懂踢的，前面你想想那年 上年对利物浦，哇 一个扭三个扭埋龙门，仲要通埋坑渠入埋个波，点解今年冇晒呢啲咁嘅嘢？完全唔肯识踢咁样个，信心问题啦。 咪呢个同摩连奴个教法好有关系，我觉得系。 我唔知点解你成日觉得摩连奴就一定系手势，一定系点点点，佢系可以踢到进攻足球嘅，即系只系你当你去到三四月嘅时候，摆明就系一个礼拜两场，你踢唔到嗰种压迫，同埋好老实讲，曼联嗰啲根本就唔係好逼波，即係佢哋唔係踢嗰種壓迫性嘅踢法。你睇下你利物浦，佢假設佢得七十分鐘嘅氣力都好，佢都七十分鐘係全場緊逼嘅，佢寧願七十分鐘輸到冧冇冧嘅啫，佢都要咁踢嘅。咁但係曼聯冇呢一樣。 摩連奴咧，因為嗱，即係因為啱啱佢，我都話我睇波嘅時間之後就係摩連奴個朝代啦嘛，開始喺車路士啊嘛，咁佢打破咗曼聯同阿仙奴嗰個壟斷所謂嘅。咁所以我對摩連奴亦都會有睇佢好多嘅嘢嘅，多個年代開始就係、是、其實佢有一啲傳記嘅寫法就係咧，摩連奴佢係就係一個哥迪奧拿嘅反面啊嘛，因為佢就好撚憎哥迪奧拿，全世界最憎嘅教練佢嗰個就係哥迪奧拿。點解咧？因為佢覺得佢做喺巴塞有咁深厚嘅，當年跟阿波比粒神做助教，佢覺得巴塞應該係佢教嘅，但最尾哥迪奧拿就攞佢個位，咁所以好撚憎哥迪奧拿嘅。咁所以咧，連成個足球哲學咧，都是哥迪奧拿的完全相反的，即是有球员好像费兰道托尼斯，即是讲过摩连奴怎么教球，总之的大原则就是说他的足球哲学的一个原则就是你攞波的时候你犯错的机会就会大，所以我不会主张是你 hold 波的，所以你反攻的时候永远就是你当年即是国米那么成功，就是他即是攞一两个点的嘛，有什么就掟给史莱达有什么就掟给前面，就伊杜奥走这样，咁其實佢攻擊就好簡單嘅，即係靠一兩個點快速咁去做，佢都唔係 hold 波嗰啲人嚟嘅，係咁所以當如果你永遠就係你拍即係、就是、你打手勢波，你要即係進攻或者係幫你打嘅時候，你對住車路士嗰場咪係咯，係嘛？即係揾兩個人啄住你夏薩特，阿Mark攬住你 去你啦，Mark就夏薩特啦， 係啦，咁 前面一個複仔喺度走咯， 喺度其實佢咁啫嘛，其實佢嗰場波都唔想贏。佢只不过系屌你，阿波一开始波嗰两球手就离 奇， 所有嘢都系咁捻样。总之你嗰个进攻嘅时候揾捻有前面搞捻掂佢咁样，佢只教防守，佢唔会同你教进攻嘅。所以呢队波如果你作为一个嗱，呢、這个就系一个关键嘅问题啦，就系、是、一个作为一个曼联等，你点会接受到呢个教练咧？如果佢有咁样打法嘅时候，如果你讲到曼联嗰个传统，你系咁捻紧张嘅时候，啊讲到即系话魔性尽现。 哇！咁你又錯錯地喎，真係你教皇馬時唔係咁啊！斯洛一季入幾多球波？嚇、啊，巴爾一季入幾多球波？嗰時詹士洛迪古斯都好似好撚 fit 嘅喎。喂，唔係一件咁嘅事，即係摩連奴用人咧，老老實實，即係嗰啲就叫做閒米煮閒飯。人哋有啲世界級球星啊，梗係咁啦。咁你而家對住嗰啲係連加特啊、阿乜水啊，嗰啲一場得一場唔得咁樣嚇、啊，即係哈利拉，即係哈利拉係可以踢十號位嘅。問題就係話佢踢咗十號位後邊就無以為繼。如果你揾卡域克踢嘅話，卡域克又係黐住個中圈嚟踢，佢基本上都唔會喺中圈以外十碼行過噶啦。你係冇咁多人進攻啊嘛，即係點解簽普巴係緊要嘅？因為普巴係攻守兼備嘅球員，佢喺後面 hold 到個波咧，佢基本上可以牽制你兩三個埋去搶佢嘅人。佢一腳帶得出重圍咧，前面嘅人就有空位走啦。所以佢點解用高價同連加特續約咧？就因為佢希望連加特可以帶動到前面嘅串繞。即係當然而家講緊就係話基斯文會唔會來頭咧？喂，我覺得你如果全盤真係多過基斯文咁嘅人就位，我就會覺得你係真係走生咗好多其他人啊！你唔知而家好冇？喂，今年用緊兩個正前鋒，一個肥仔。啊！即系乜水，因为佢成日放右边嘅，一个肥仔，一个伊巴谦莫域，两个喺前边都真系碌足咁动喺度。咁当然伊巴谦莫域你就可以当个柱等用，你俾到波佢，佢又可以黐到落嚟，等你啲人后上吓。嗰排都叫入到波，但系你一冇咗呢个柱等嘅时候，你要依赖肥仔咧，唔该就全部零比零啊，久唔久碌入一球就一比一啊，就冇得赢嘅呢啲波。即系唔系佢想守同唔守嘅问题，因为前边系冇前锋俾你用，乜水又唔飞。你華舒福你係要擺右邊，咁你點咧？ 咁呢個同迪希亞都有關係嘅，係我睇住咩？佢主場對斯文斯噶，明明啊啊邊個有人喺度射嗰個罰球，明知佢射嗰個位嘅守尾柱啊，阿迪希亞。 哈利拉。 个样咪输咯，真系 系咪？喂，真系今年啊，好劲嘅，曼联当然系非常之强劲。 即系我又唔会觉得廿五场不败系啲咩值得？ 帕大有冇摩连奴帕大巴，跟住有三巴，系咪先？有伊巴、月巴、普巴，系咪？啊，咁强劲系咪先？咁但系呢个就系问你个问题啊嘛。你如果你要 trophy， 你要捧欧洲啊欧霸杯，踢欧联， 我而家 唔系问题啊。但問題是你係咪唔放棄嗰種傳統嘅魔性先？你咪對住亞積士好似都對住車路士咁樣，逐個亞積士，我唔識得邊個嚟。 我 係人盯人， 我好 負 責任話俾你聽。 你 問100个万九都唔撚理你。總之今晚隻杯代撚咗先，唔撚理你。我唔理你有冇，又唔理有冇魔性。喂，下年我有200 million transfer kitty 俾我買人。魔性就唔该下年先啦，大佬最后一场我唔理你什么咩漂亮足球，你俾我代领咗个杯先。我而家要欧联席位。嗱，出年我睇下云爷爷佢踢欧霸可以踢到边度？如果唔系踢到32强、16强止步咁，我唔知点啦。吓、啊，喂，衰衰地只杯仔，欧洲杯仔都有攞翻个欧联入场券啦。喂，真系云家攞唔到入去前四打欧联，我觉得真系好可惜。问题就系话，如果佢攞到嘅话。咁系咪曼城唔值得打歐聯呢？我覺得唔係。事實上，英超係即係喺而家嘅年代係更加體力化，你要求嘅嘢更加多。即係你問我巴塞打英超得唔得呢？我話俾你聽，必定蝦嘢。第一，巴塞嗰啲企喺度踢嗰啲咧，係冇咁好耐性，即係佢係好有耐性同你猜。但系你对史笃城啊、乜屈福特啊嗰啲，你一上脚就两只脚飞埋去，你系冇得猜嘅嗰啲环境。咁我唔觉得话巴塞可以踢到英超啦。喂，巴塞踢英超分钟都系5-6嘅咋，咁唔等于曼联好唔好？但系曼联可唔可以踢西甲咧？你见到曼联踢欧洲赛零只醒神嘅，因为点解？佢唔会喺后边塞喺度同你守啊嘛，扑街！ 喂，你有摩连奴喺度， 你曼联就系几捻多场就系通常奥脱福。咁啊，嚟嗰队就觉得喺奥脱福，不如一分都杀啦。佢又同你排铁桶阵，吓场场唔捻同你，跟住我话缩喺后边，咁啊大家咪磨咯。咁你曼联前边系冇突破能力啊嘛，因为 M K 根本我唔觉得佢今年特别适应英超踢法，同埋喺前边一个就真系孤掌难鸣。你自己一个人俾你扭两三个都好，后边啊实在太多人，而且冇人俾走，冇人走位俾佢俾，咁你有乜意思呢？吓、啊？你下下禁区顶，你牵制到一个、两个、三个，你要有第，即系你要有自己队友插入小禁区，你先有组织啊嘛。而家就系冇嗰个人咯，肥仔又唔跑嘅，乜水喺场喺禁区顶 K 个位，又系等住个波攞，佢又想扭翻入去。问题就个波已经喺禁区顶啦，咁仲点又扭入去咧？咁个福仔又系喺右手边嘅，又系你对住前面十码八码，点样样推啫？冇得俾佢推噶，你反围就系对住车路士嗰场。车路士会压前嚟，会放前个波俾夏萨特上脚，咁你前面后面有位走盏俾你福仔去爆啦。个个就系知道你会爆啊嘛，冚唪唥缩喺后边，你咪0-1，1-1咯，屌！即系所以踢欧洲赛咧，大家对攻咧，曼联有机会去突破打快攻，反而踢英超搞唔掂啊而家。 不过今晚场波嘅关键咧，都系一样嘢嘅啫，就系睇我今晚买唔买曼联嘅啫。 咁你想点捻样啊？ 喂，唔系呢样嘢可以讲下喎，因为咧阿教主咧喺呢个星期一嘅鬱文踩場咧第三节入边咧嗰节嘅标题叫呢、這、一个赌波必胜法系。 例如咧 吓，阿教主咧就喺度讲话咧啊咩嗰、那个咩以前喺老萧嗰度做有做客串做节目嗰、那个咩郭咩博士啊系。 哦， 而家即系仲同阿鬱文好 friend 嘅。咁啊，嗰个博士咧， 嗰个共产党嚟啊嘛， 系啦，嗰个奇卵怪怪博士咩，又话会请阿冯景恩打工噶嘛，系咁啊，即系嗰个奇卵怪怪博士咧，咁就话咧教阿郁文呢个赌波必胜法啦，咩咧就系话呢个半场入球大细买四啊，买六穿一啊，咁啊好多时候就即系都会入球半场入球大细，即系入球细嘅话咧就系即系入呢个。一球或以下咁啊，你穿六场嘅话，好多时会中嘅。咁啊，郁文话自己啊亲身去试过一次，买1000蚊，不过佢唔敢买6穿1，买3穿1，咁啊中咗几千，中咗千几蚊，话系好招积。 呢个老人家赌钱咧，10次里边有9次输，但系公告天下嗰次就唯一。 唔系啦，如果你跟我想讲，如果你想根据咁样赌法嘅话咧，如果郁文继续咁样下注嘅话，应上个礼拜应该输捻到去扑街。点解咧？因为你入球大细啲嘢，我赌过啦，系即系你永远。 你買佢大嗰陣時候就會開細，買佢細嗰時候開大。就好似如果嗱，我聲明啊，我上個禮拜冇賭嘅係，但係睇啲賽果，因為即係好多球賽拉絲一周噶嘛。如果你跟住鬱敏就講法話啊，好多機會開細嘅，你再 research 下邊啲中意開穩手突擊嘅咁樣，你嗰啲穿埋一齊咁啊， 你重錘嗰下就冚家拎噶。 冇錯，往往都係咁啦。第一，你如果 你買佢三五十咧，又會中喎。 嗱，例如你话谂住喂曼联半场零比零啦，佢都系即系半场入唔到波啦，结果点啊？水对水星攻 就二比零啦， 上半场就已经二比零啦。跟住你， 但系你二比零走地，你系谂住嗰场可以有得数、啊，你又重锤冧翻落去，谂住下一队入球又系曼联、啊，咁你又输到扑街啦。 跟住你以为，如果你话嗱，如果你睇往绩嚟讲，巴塞同埋皇马有试过几次噶啦嘛，作客又好，主场又好，半场赢到四比一啊，四比零噶嘛系。咁你根据往绩，你买半场大嘅话咧，你依谂住你最后一个礼拜争标吓、啊，决心够啦，半场啊搞掂你啦咁样。啊，点知皇马半场一比零，巴塞半场就系零比一，最输就比。 我有睇嗰场波，阿尔巴。 你跟呢啲往绩买，你系死谂紧嘅系。我唔知道如果鬱敏有冇跟住咁样样买。 即系阿尔巴场真系输紧死人，即系开波前就好多人觉得呢场就巴塞一定赢啦，因为争冠军啦，咁啊重锤巴塞啦。但系发觉输紧咗一比零嘅时候，又觉得唔系好对路吓、啊，输紧到二比零，你仲唔补捻重锤，更加重锤补落阿尔巴，你点你即系点住得到？即系你走地输紧去扑街，阿尔巴即哇真系要输紧翻四球都够胆死噶。即系我觉得真系睇波唔赌博。睇波就乐趣多所以即係讲嗰时讲到好撚巴闭嘅。但问题你问我有冇买呢，我係话俾你听，我连个户口都唔係好记得咩 number， 即係我係真係搭人买到。 我专登唔入钱落再入钱户口、啊、因为好似你咁讲，如果赌走地嘅话就输死。 咁 呢样嘢就係赌波启示录，我可以亦都 可以花少少时间讲下。即係我终结我而家声称我戒到啦，系咪先？我冇赌波好耐噶啦，咁但系咧，我根据以嚟赌波经验啦， 今晚都去买翻三五百玩 呢个，我觉得就系、是、喺我总结就话咧，系基本上咧假波系存在嘅，尤其是啲欧洲波系。你其实唔好讲小新闻都啱啱先至，瑞典嘅联赛马会嗰场有开盘噶，嗰场波临时开波嗰时候。都即刻殺停咗，原因就係話已經話係有證據證明嗰場波有可能係假波，所以即刻殺停咗嗰場比賽係。所以歐洲波，我以今季為例咧，係我發覺咧係即係唔係我買中買親嗰場都係變咗假波嚟嘅，因為以前咯嗱，通常啲人買 波，我唔理你買波真定假，有冇錢收先 嚇，梗係輸喺度撲街，所以先要戒賭啫嘛。嗱，好簡單即係買波，通常啲人咧就係、是你諗住啊輸開，啲人輸開有條路啦，榜尾啲球隊啦，係、咁你榜尾嘅球隊對住前列，應該都會瀨撚嘅啦，係咪先？咁永遠嗰場你諗住睇曬往績啦，你買落去嘅時候咧， 你諗住自己好撚勤力， 就榜尾嗰隊就反底咯。係今季有幾次都係咁撚樣嘅，係嗱，第一場我講翻啲故仔俾大家聽啦嚇，尼法國聯賽尼斯上半季嗰時係榜首嘅。佢对捻住对榜尾作客尼斯之前咧八连胜，系啦，对捻住对榜尾，跟住嗰场波作客输咗球十二码之后追唔翻，成场输零比一。OK， 好啦，德甲莱比锡今年即系升班好捻劲啦，啲人讲到有一期系即系爬过咗拜仁咧，未对拜仁之前咧系榜首嘅， 系 又系作客对捻住榜尾，嗰时拜RB 莱比锡咧又系咩九连胜定十连胜嘅，系赢埋仲要赢埋晒啲前列分子嘅咩李嗰阵时啊李华啊史奥克嗰啲全部都赢紧晒，跟住对住对唔知咩Darmstadt定系不捻嘢 stadt 两队咩达斯咩泰特定咩泰特又喺榜尾嘅时候嗰。就是他全季不败在那场输了就输了就对比对榜尾又是一撚样 就是通常都是抠正你落盘就输了 是我都记得 有一年试过阿苏仲在利物浦那年啊 什么好撚耐了 连续八场开大跟着马六那场就开细了嘛那时罗渣士是撚阴功的嘛 喂那屌我今晚给个贴士你阿即时赢了你要分身了你要分身先掂啊！ 你问我如果我 你买十蚊唔掂啊？ 我買落去嘅話咧，唔係，因為如果照戰情估計嘅話咧，我覺得咧亞積士至少係即係九十分鐘都唔會輸啊。 買啦，一定一定啊，一定贏啊！ 但係我買咗落去， 所以亞積士一定贏啊！你只要瞓身買落去，一定贏啊！唉、哎，你夠膽死登落去呢一鑊啊？你用犀利個老師話你聽。 所以我結論都係咧，係假玻璃啊！嗰啲都係你諗住係咪贏硬嗰啲咁樣啊？點知原來嗰啲先至係嗰啲。 唔系喎，据我所知个赔率好似有曼联啊，冇稳阵嘅啫，好难话咩咩赢唔赢硬喎，吓、啊？ 系，唔系呢啲，唔系因为呢啲即系杯赛、决赛可能造假情况少啲，但我头先讲嗰啲榜首对榜尾嗰啲，屌你，根本上系引捻你买嘅系。 吓、 啊，嗱，呢个都系最近有一场波，有啲 friend 同我呻啦，系佢买咗落去，就系、是、呢个罗马对祖云达斯嘅上个礼拜嗰场波啊，系。祖雲達斯又好撚好撚耐不敗，係咪先？佢雖然即係可能會作客， 提醒你啊， 會渣啲 啊，四點一五嘅啫，你唔好諗住好冷啊。 作客會渣啲啊祖雲達斯，但係都可能會和，因為羅馬主場對著羅馬打俾對等住拉素都輸一比三啊嘛。跟住亞積士阿祖雲達斯嗰場波唔輸就係冠軍啊嘛。咁諗住你讓球盤，哇！祖雲達斯又幾多受讓啊係。受讓平判咁樣，跟住有 friend 冧落去啦，係咪先係？點知上半場仲贏緊嘅時候，下半場倒輸翻三粒起出。所以假，我覺得 你 我覺得呢啲聯賽咧，歐洲賽咧係有假波。 我覺得你係應該開嗰個新嘅節目，就教人賭波。即係總之你收埋啲飛翻嚟，就冚唪唥重錘落一隊，就公告天下話俾人聽落邊隊，咁啲人識買㗎啦。 嗰陣時我溜過阿羅渣士㗎，喺沙生堂嘅時候開個節目叫《足智神燈》啊嘛。 嚇！咁啲又唔開咧？ 唔係，即係阿羅渣 士，我都有喂，啲有價值啊！ 阿羅渣士佢話 繼股海雲圖之後，我覺得第二個可以俾信息人哋投資嘅就係李亞昌。 咁但係阿羅渣士聲稱佢成日中啊嘛，佢唔係神燈啊嘛，係 係咩？ 咁嗰陣時咧，而家同佢比較少聯絡就唔知道啦，係咁。但係我都建議大家就唔好賭波啦，因為真係有假波啊，係馬會，尤其是馬會開盤咧，仲要俾即係。歐洲英國嗰啲賭波公司咧抽水抽得更加多嘅係，例如你今晚咁曼聯開 1.4 啊，其實歐洲嗰啲開英國嗰啲開 1.5、1.6 嘅係，馬會開得特別撲街。 1.8、1.8、1.8， 係啊，係特別抽水抽得多嚟嘅，係贏唔贏？贏多個盤嚇，贏得多。跟住你計你，跟住你又唔係喺即係好難。你喺香港你賭歐洲嘅波，你第走曼聯你都知啦。你點知佢嗰晚嘅戰意係點撚樣啫？諗住摩連奴行出嚟話，please the fans don't kill me when you see the starting 咁樣係，係諗住話出曬啲青年軍，出曬啲幼稚咁樣，以為冇心機踢啦，啊贏波， 仲要嗰隻幼稚同你入波添， 係咯嚇你喂你真係就算你以為你掌握曬往績，掌握曬個 form， 跟住你睇下出場嘅陣容啊，你冇咗邊個中場大佬今次死撚緊啦，唔係喎，點知你都係會賴嘢，係，所以你係隔岸觀火，你係好難賭啊，係，所以你就要馬會，就要當初我仲記得㗎， 你唔賭話唔賭，你賭埋今晚啦，即係賭埋今晚先戒啦。 我記得㗎，馬會開始開第一次開咩國球大勢係咪？ 嚇！ 跟住我又 好撚難賭嘅嗰啲，唔好搞啦！ 我讀精算嘅朋友同我講，喺佢喺英國讀書，所以成日賭波就話：啊，即係馬會開啲盤好撚渣嘅，係成日都開國球勢嘅，你買國球勢啦咁樣係就贏㗎啦。咁咁啊點知買落去嗱，咪嗰場波仲記得英超唔知修咸頓對邊隊啊？係 最撚多國球嘅一場。 唔係佢都係臨完場嗰陣時候，咩突然之間係咁風冚上去，跟住就即係五個國球咧。 你唔係其實你我第一樣嘢，你應該檢討下自己識啲咩朋友，即係通常都係朋友害嘅嚇、啊。所以咧你都係我覺得你戒賭還戒賭啦，買埋今晚先啦。 咁你俾本我你打本俾我啦。 又唔得喎，你如果我打本俾你嘅話，你又唔中㗎喎，你要自己真誠嘅攞自己個心出嚟，攞自己即係辛辛苦苦慳返嚟嘅，喂我係瞓身落去亞積士㗎啦，我覺得亞積士今晚有活力嘅，曼聯食屎啦咁樣。咁你咪得囉，唔係咁我哋咪得囉，你做福人群先㗎。 咁我喺度啦，足智神燈推介呢個亞積士今晚90分鐘，拜拜啊大家。 成你貴言啊，成你貴言啊，冇辦法唔支持你啊。哇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似今日都未講得夠風花雪月喎。 你話唔係有啲我都未聽返你話邊一集博機會你請個新嘅女仔上嚟做節目嘅話係。 啊 上一集啦。上一集就已經有女將啦，不過唉，你俾即係啊，即係同其他朋友講一講啦，你俾啲時間佢嚇，假意時啊，我都可以培育佢成為一個。 你揾埋我上嚟嚇，即係一齊即係調教 下佢嚇，我都用嗰個字，我都用唔到第二個字嚇，一定有機會一定揾你唱歌啊！好，今次係咁多先，下集再見，拜拜。